第96集，何祖平问他：“ 是否觉得对不起当初的自己？” 许苏说：“ 你不是我的大哥。” 出发之前，傅云宪立在浴室的镜子前，再次检查自己额头上那道隐秘的疤痕，想起白天那个初入行、年纪却不小的律师向他诉苦，说刑辩律师是孙子，傅云宪回他那句：“都是这么过来的。”态度虽然敷衍，但话里却绝对不糙，确实都是这么过来的。许文君案后，傅云宪消沉且反思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有次为了一个当事人也被冤枉的案子应酬当地中院的刑庭庭长，对一个前来推销洋酒的女孩子动手动脚。那年他27岁，天真又热血，故意找了个借口将那女孩子斥骂出去，实则替他解围。然而这个英雄救美的举动竟惹恼了这位庭长，当众要傅云宪下跪罚酒道歉。傅云宪扭头欲走，只差一步傅云宪就推门而出了。然而枉死的许文君成了旧恨，成了心魔，他不愿再见一个破碎的家庭，也不愿多添一个丧父的少年。跪就跪了，可能让硬茬子服软是件特别有成就感的事儿。傅云宪几乎顿悟，他厮杀对抗磨牙吮血若干年后，名噪全国的傅大律师与黄院长再次相见，与他以兄弟相称，谈笑自若。事无英雄，不做枭雄便是狗熊。改头换面之后，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傅云宪做过的一些事情，甚至连许苏都未必知道。只不过深渊这地方竟是许入不许出，待反应过来已是满身泥泞，满手血腥，回也来不及了。许林被马炳元的手下带离了 S 市，若在 S 市还好，市里公安多是傅云宪的朋友，这事情就没那么棘手。傅云宪让文俊备了整一皮匣的人民币，亲自提前去赎人。他没有与当地的公安打招呼，一来太清楚，若这招呼没打对人反而容易出乱子，二来万一对方真与警察火并起来，枪弹无眼，既然有心救人，就不能再置被救的人于险地，所以他只身一人去了。人入荒郊野岭，就有了死生由天的意思，包括许林在内，所有人都大为震惊，没料到傅云宪真的会来。不远处立着这么七八个人，个个荷枪实弹，粗扫一眼，马炳元手下的装备一直不错，除了五四式，居然还有霰弹枪。许林满身血污，已经被打得不成人形，被两个歹徒架在中间，单薄的像烤架上的一层肉片。他断指的手被破布条胡乱地包扎着，若不是到了地动天寒的时节，这会儿估计已经烂了。凛冬将至，月光银亮如刀，寒风穿过树杈时发出老瓜似的叫声，将郊野的气氛渲染得十分骇人。傅云宪身穿一袭黑色大衣，提着满满一箱钱，大步沉沉，从容不迫，倒比那些拿着枪的悍匪匪气更足。傅大律师在法庭上再牛气冲天，到底也不是刀枪不入，只不过人为财死这话反过来也一样，倘若这些人真要索命，可以等候机会偷偷向他下手，既然还存了求财之心，证明这件事情还有转机。傅云宪把钱箱扔在地上，箱口散开，露出齐齐整整的一沓沓人民币。他看了许林一眼，说：“ 把那个小朋友放了。”“ 你说放就放呀！” 一个年纪尚轻的歹徒骂骂咧咧地过来拿钱，突然就向傅云宪挥拳头，奈何人傅大律师高大强壮，反应又快，反手倒将他擒住，用肘弯勒住他的脖子。那毛小子在他手里挣扎无果，像网中扑腾的活鱼。荒野里响起枪上膛的声音，傅云宪适时地松了手，骂了一声：“ 滚！” 黑洞洞的枪口全指着他。他抬眼看着这伙人的老大，镇定地问道：“ 钱拿来了，什么意思？ 对方阴恻恻地说， 傅爷把马哥请了进去，兄弟几个不能不问这事儿。 我是律师，只为我的当事人负责，请马炳元进去的是他的亲弟弟，你们今天弄死我，明天就会跨省追逃，抓着了就是死刑，一个都跑不了。 处在枪口之下，傅云宪依旧不慌不忙，用目光迅速清点在场的人头，确认这些人里有的已经上了警方的通缉名单，笑道， 八条命换我一条。 那老大就在名单上，一下被戳中了心事，看着就有点慌了，还嘴硬道， 不亏，被逮着就是命，江湖人还得讲江湖规矩，有仇就得报。 那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 傅云宪用脚踩了踩装满钱的皮箱，皮箱发出清脆声响，成功地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引到钱上。他笑了一声， 花花世界有钱没命花，换我，我舍不得。 那老大四下看了看，脸上露出凶色， 还能怎么办？要不是傅爷把马哥卖了，哥几个也不至于被一锅端，只能躲躲藏藏。 国家重拳打黑，这是迟早的事儿。 傅云宪说， 再说事情还没到这地步，还记得汪林吗？ 这伙人跟汪林都有交情，这个汪林名里是商人，后来还被弄出了国。这是一桩好买卖，带着大笔钱去国外逍遥，肯定比在国内担惊受怕东躲西藏强出百倍。几个歹徒盯着皮箱子看，貌似很动心。傅云宪见对方犹豫不决，或许是对他还不放心，又说， 我知道骗我过来是这个小朋友的主意，我不怪你们，我只想提醒你们，马炳元已经玩完了，还是多替自己想想实在点的。 傅云宪只是随口一猜，没想到还真被他猜中了。聪明如许林，被绑之后立马不惜以自己的手指反将一军，他就是赌傅云宪对他表现出的那点怜惜之情，没准会救他一命，反正就算最终没法自保，也得跟这人同归于尽。